人是一步来看新娘子，嘎是嘎得嘞，真是空后有两个跑财务的很发的连接着前门里口了的嘎。我就来的呀，那新娘子看不到清爽 的。那就可以给少几脚，你也可少你的新娘娘， 别少你了， 糊涂郎的新娘娘阿会得憋屈的了， 还会遇上欧毛病。 我可是缺脚 扎水 对起来 磨皮 磨皮 磨皮 磨皮 磨皮磨皮磨 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磨皮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自打耳边风。一十根头发九根披衫裤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子也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没才讲过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为是难看，这个三姑娘是我漂亮谁了孩子呀，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但不动气嘴， 真的饺子落饼像喜娘忙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当郎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福同郎。啊啊！区区福同郎，人家见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举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福阴心，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随做新姑娘，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的啊，说那个去行动，这说的没诚信，对浪打的女娲军，是浪抓到的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喷人是那个老人心，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家都交把体力，红罗七军送着洞房，海宁西部太城，福都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也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巾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于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大了 如今你不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子这过他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血压上升对于神干嘛不行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你没接贴你说的啊大佛给予了嘿你别白发佛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现贴放进比偷放进的子好不容易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为定的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阵容哦带着破难为人总大概个张费事等我斧头不让错费多了不还没难看的 哎呦，对你妈妈用不那破那味的，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厨房不都来了。那么糊涂不让，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你背影一两棍。因此，六子两根线手说不定了，破解你背影那扣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信的是哪个家？哎呦，这本里面方进天客。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哥什么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着哦对着刚刚天特方军我自个不喊我们破内为定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见过你我为着当时我让他哭里不起玩我有个跟我为要跟你告诉清上给哎呀自个夫妻这样破上个内为定呢快点把这个起在那破镜里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上得一上一道，所以白昼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莫比天哟，那么不叫，不一年呐，说你破镜里寻个糊涂郎寻子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看嘛，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嘛，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他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些难看的，现在一看嘛，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得糊涂郎拍水拍脚，十身光鲜。哎呦，标致改，偏难改，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上门进来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什么没啊没好一个动邪怒啊对此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写不出来这没准啊我随时糊涂不让呀 发财、嗯、这么体力的水生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啥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个是俺一个糊涂了我到这一上一道送进一个来让我门前可以拜访我是俺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拜访我龙哥哥我要弄来帮你了嘿我哎呀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是 这样的翠绿，老师也不牛驾驭你的。 这些都是这个标准，这个漂亮子，我西雅夫为他的给。 啊哎呀，个绝我听不懂这玩意， 我要不是呼吸了他呢，我就没办法呀。我服他呢是要去吃胡丝的。 那是更高的老婆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我在机房之上把手并没张大后。命我上他门，张大夫，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大夫啦，阿是奶粉太高些，哎，我说女娃买着粉太给，干么子干？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奶桶的奶口呐，我说女娃，你们翻桶的，我把当做不成为是一桶的，我重复给我他不去翻，干么子干？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奶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偷得起高兴的，我在你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哥讲先生飞，女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再飞。我送上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啥个代名词？ 老混， 哎，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分配工，听不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见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敬杨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 上次讲别搞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有你压力，你傻傻地的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照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撇开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搞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互动了。 亲弟，不能够听进来，回头听。你先可妇女们讲给，那你两家子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些。你先伤心不对，你先哭啥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呢，等我哎，嘴巴。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家个一担银子，谁是讲八八岁八光个岁？这个我刚说的挂的不还挂那个，是那还是属于黑给哦。 嘿，个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许动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花弟，你现在肯放我办，花弟嘴，等一些俺们通知了一办不脱个。对， 我那外祖孙来，先打打门手老家，也是要开门。哟，钱都往哪里去呀？ 你这罗大去哪里门老五娘子？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吧？ 后来的父母早已说完的了。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这根本的安子吧，到亲家里去带过带过。 我的呀， 你都落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不亲家嘛，到官府里去等他俩。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去，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个，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天最嘛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爸。你既然不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喊哎，我分讲我了哇子个。这个，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就做个光明夫妻难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俺？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在外头。你里下嘛，我在高粱上去忙忙，手边忙得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你俩银子还他嘛。你行了，与其自然好，你这不追不着，我就几乎还偷了你。不过眼睛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说的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儿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可难。 啊哦，辅导老真是世高浪像善于的犯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不等他给他一时失误去，不是一个斗志气。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张大武晓得我不行光，首先我个配不了糊涂郎，把了我门前这两点路，要么搞个糊涂郎，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牛个，搞个糊涂郎，得力忙忙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面孔灯亮的嘛，我还是少少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死的了，就我一个人家大狗叫。别个家主也想正在盈亏的办事，糊涂郎是干个好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只能给有自个面孔啊。想想张大伯，你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睡。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得回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得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个糊涂了，也搞个你们再对你一口。哎，高高扣扣，二是二的嘞，现在扣扣，二嘛二，二的单面云春盖。高高扣扣，内扣是内扣的嘞，现在扣扣都要危害了呀，这边搞是不憋气呀，哎呦良心汉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搞不理，这个搞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浪！ 你那叫我大浪个讲，那比这十八人个做啊！不过再想，十八人最三浪四浪不大浪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吃高来。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真的呀。 真的。哎呦，我看 我啥子卡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一下嘛鱼子，根本我干大嫂啊。 西家不是也吃嘞，如果男人还高主还大嫂的叫这个干主一下没喊我喊你大郎，你喊我大嫂，两个的大的路大是路大是路又大了， 我大嫂啊，我啥子鱼大郎重情大事叫做蜻蜓和一个字幕 啊，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这个是刚刚哪门子干唱几句唱的 Hey! 不醉流芳，后悔的梦生今朝，贫困的下罪在 是。

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的。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吃个明八道。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的啥人称？他是爷娘没道理开的，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呀，叔，别就被你个打的嘛，你个擦皮的擦皮的，他没 的。爹爹妈妈的懂的啥个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在来排队的。现在这个小伙子外表的个个蛮光鲜。一旦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别忘记了。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十一等，大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茶。 反正是个杯茶，你敢吃啊？上天，你看这个杯子浪向肯定有计划，有计划。不，我只不跟，不跟你们。 冯氏对说阿嫂忙忙，总是经常是这个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餐厅之后，当着那范教授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长杯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打哈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这个水是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还是弄到被白开水吃那个事情。好了，地把我欣赏，我的该懂的点心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凤姐招呼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句 沙鸡锅，阿叔拉黑了一边的看，等到一旦记他了，吃不上一个人睡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黑我想的那白心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的总好了黑，听说一句才讲不成。对神的子们多长子了往你的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让人有上帝来个字谁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二句么刚上，那我的上上子一句人我才门不成。那哎上帝们那口带子浪向一面金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女荷把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随着门一个位姑娘问想啥与海无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一个外国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好。那个这个白亮一定要细，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后来你就不觉得好个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来来来， 喂喂喂，你咋听啥打吧？三个鼻孔，五个脸，还有三个耳朵，全是狗的。 哎，阿哥子，恭喜我，这个牛扒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那个姑娘们这个袜子摊开来，是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生气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晃，好不容易门里晃一下子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刘大兴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烤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半，要尽力气。哦不不不，哦不不，我要问一下。 刘大兴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出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买个花儿袋袋。 那天估计在5块的业务之前叫我打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帮那实在奶奶的，但是该子反向的中国人真不成，他是不养我上爱心的把那个三猪的抗他不能多娘我母亲给他弄翻台台子上像一张酒板子灵机一动细节先狂五块的拍起来忙着搬着我的一抗那反正人家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奉献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了他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未必上不送我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夫不一块洋的真正一份5块很深一点的5块啊送是各位公爷于的谁是破人勾一夫妻那个位先生也去子我真在这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上一定是谁那叫个送啥呢哎，看见自个张照片没得四样啥子？芳芳，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他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高的一切起的眼睛过来，照片拆开，拿张旧板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对杯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子。他说个谁家说的话干嘛呢哈要汤汉的要配后床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在这边叨叨的星星我班子搬一搬后面人家所自己在家走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你非常郁闷忙着看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趁东西让你看忙着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生子吧，哎呀，不一样说啊！刚刚班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那你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对胖伯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哩，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像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口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呀。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都屋里头去。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啊。 嗯， 不那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是刚把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另外，刚是跟阿里夫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样么子是礼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吧。 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的，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那就回家去。 我拿这个男的会得更拧的家。 他一不深呀为之深 啊 我天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之五块你罗黑金那个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听的我不听的呀可中差点阿姨阿叔了给个那个做阿叔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子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委屈生了压下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戏言东西我大哥讲解你微微的来黑啊包括这位啊这位这个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跟我心里想自个儿也想去看看呀外公嘞这单门跟谁我是门一 家是老老邓是的给我拆啥个呢 那个手机被压死脸啥个呢 激动激动 一个哪位的啊 但是哪位的上个名堂哪位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那分会嘛可是不用再每个外公一口口那一定一会嘛这样可否去走 哎 他想啥子上天嘛姑娘不知么个样么子到高兴的话我晚么子我分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顶顶心心扣着 咦、啊、你刚刚刚喊个样外出去再扣个样你怎么办住一样 我办住你我要办住我办住一定回家去扣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扣着一点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老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冯西是开心啊冯西一听眼睛得了一米戒指得了一匹直在心里呼吸过到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话我讲的不是奉喜既然今朝广大听众谁来碰上奉喜你常先生心里想见怪失意 是是是的恭喜能光真可以身上这眼眉头儿起 一杯光一成大事结束下面 听众朋友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Thank you.